北京市房山区道路运输协会、北京鹏湃汽车公园联合主办，中国人保财险、北京房山支公司、太平洋保险公司、北京房山支公司协办，北京一共享传媒厂办，慢生活895，好音乐959，全程媒体支持，特别鸣谢北京市良乡万达工贸有限公司、北京鹏湃畅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、北京海威富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、北京高超联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、北京联镇高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、北京高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、北京汉兴东方汽车租赁有限公司、北京汉兴宏宇商贸有限公司、北京汉兴汽车服务有限公司、北京鹏湃中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、北京鹏城上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、北京颐和瑞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、北京市永超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、北京长信达汇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、北京凡士航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、北京润长汽车维修有限公司、北京汇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、北京华中汽车服务中心、北京奥之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、北京沃德龙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坐在我身旁，默默看着我不作声。我想对你讲，但又不敢讲，多少话留在心上。天色蒙蒙亮，衷心祝福你好姑娘，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。可叫外地晚上， 这呀他没有你过得孤单，忙碌中偏偏也在兜玩，但愿你会找到些空间，同来歌声里偷闲。谁人都应该找到加油站。想想这一刻，躺于沙滩，微风中天空海是一样蓝，实在世界有许多空间， 许多许多空间， 让思想可短暂 依靠。 谁人都应该找到加油站，让你我 有 爱重重之差。该找到加油站，让你我完全投入平淡，让简单的我回复简单，谁人都 吹着我的脸，我的手，我的发，我的心，我的眼睛。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，那个路，那个房，那个的那扇窗口。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，怎么唱都不再煽情。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，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。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，对你哭，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。你的世界，我的日子，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。 现在只能遥远的唱着你。

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，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。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？有没有

鲜花满天，幸福在身边。永远今夜如歌般委婉。 深夜无人的地铁，仲夏夜的街，寂寞正在蔓延。风吹过你的侧脸，清秀的发现锁定我的视线。忽然间是谁暂停了时间， go over everything. They say the time's supposed to heal ya, but I ain't done much healing. Hello, can you hear me?